就可以拿起您的手机，在微信里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啦。 是的，如果要是不方便的话呢，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开车的过程当中啊，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听的方式，就是我们声音的输出频道，也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FM98.2 AM927 啊，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我们还有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在里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 哎，没错啊。那么今天呢啊，这个又到了一个星期日啊，这个明天各位又要开始新的一个 每次周末的时候本来挺嗨的，然后一句话浇灭你的热情。 不行，必须要在大家嗨的过程当中 最后的狂欢一下嘛， 无时不刻要提醒着各位，各位明儿还要工作啊，得在狂欢之洗洗睡吧，可还行。 是啊是啊，跟大家 洗洗睡是不行的啊， 对对对， 这个还是要多听听我们青年广播的节目啊，比如说挑战新歌声。 是的， 因为我们每期呢都会给各位带来非常劲爆的歌曲，以及这个才华横溢的嘉宾啊，就比如说今天的嘉宾就是一位非常可爱而且长相很甜美的小姐姐。 哎，我们小姐姐特别的棒哈，而且她的名字呢也特别的可爱，叫多多啊。多多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多多，然后我是一直播上的一个主播，叫网易的 Lucky。 而且其实他的身份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是一名歌手。 对， 人家都已经发了自己的单曲了。对，而且这首单曲非常的好听，之前跟他有过一些接触嘛，然后就觉得哇，真的很好听，很甜的这样的一个风格哈。而且呢，据我了解，他的风格可不止这一面。 哎，风格百变的多多。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有一整期的时间来了解他，对吧？ 对，没错啊。今天呢，我们马上啊就要带各位进入到多多的音乐世界，各位准备好了吗？抓紧拿出你们的手机啊！再说一遍，我们的收看方式：关爱青年计划微信公众号。另外一种呢，就是一直播上面的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也可以跟我们刷刷小礼物啊，或者是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我们都会看到的。 是的。 OK， 那么接下来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先声夺人，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多多带来他的个人单曲，叫做《奇迹的相遇》，第一首歌曲送给各位，非常好听 的，就是那个非常很甜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哈，来听。是一种病，刚说再见就想见你，沿途美景都是轨迹，想呵护着你，不让你伤心，微风雨走下去。高高小纸约定在一起，发生什么事都不分离。在人海里，我们的相遇简直是奇迹。闭上眼睛想的全是你，让我们感受爱的甜蜜。命中注定缘分的神奇，我能拥有你，多幸运。是轨迹，想呵护着你，不让你伤心，微风雨走下去。高高小纸约定在一起，发生什么事都不分离。在人海里，我们的相遇简直是奇迹。想的全是你，让我们感受 下次约定在一起，发生什么事都不问理由。在人海里我们的相遇简直是奇迹，闭上眼睛想的全是你，让我们感受爱的甜蜜。注定缘分的神奇，我能拥有你多幸运。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 好甜，好好听， 太甜了吧！ 我感觉这首歌可以给每一个听到的人送来幸运哈，能够遇到你就会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 哎，没错啊，啊这个相遇是缘分嘛， 对对对， 这话怎么说来着？前世的500次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 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没错， 知道一切尽在不言中，在行动上，你刚刚我们的导播老师特别的调皮，然后因为多多在唱的时候就是特别可爱，他不仅在发声，不仅在唱歌，还有很多的小动作和小表情，特别的可爱，就跟那个内容是相合的嘛。然后后来我们的导播老师就切了一个超近景，然后不停的在切换，一会儿是稍微远一点的， 超近景，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超近景。 对对，刚刚是超近景的状态，很少导播老师会这么激动切超近景，真的，真的这个很少见。所以说呢，我一定要 Q 一下我们的导播老师啊，看来他在导播间在给多多打 call 了，没错， 谢谢导播导师。 与此同时呢，很多网友已经在我们的网络直播间，也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当中留言啦，同时呢也在问啊，晚上好，多多来了， 晚上好， 对， 晚上好各位啊，这个可以跟我们踊跃的留言互动啊，这个一会儿呢没准还有点歌环节 啊。 为什么说没准呢？ 啊就看今儿多多唱的开不开心了。 是的 今天挑战新歌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多多啊，这个叫做奇迹的相遇。其实多多的他的声线就属于那种非常甜美的女生声线，而且还会有那种因为甜美的女生声线这个还是蛮多的，但是既有甜美的声线，还有甜美的长相，外加那些特别可爱俏皮的小动作的，你就不要做了。 你看我好不容易做一个话筒都不干了。其实这么甜美的声音哈，然后配上这一首甜美的歌，包括它的歌词也是非常甜甜的。那这首歌特别，我估计很多网友、很多的朋友听到了之后，都很想问这首歌是关于爱情呢，还是关于什么其他的内容？到底为什么要写，或者是说为什么要创作？来唱这样的一首歌， 因为它是我的第一首个人单曲，然后这首歌因为有很多，因为我之前是做一个主播，然后有很多的粉丝来帮助我来这个反正就是帮助我吧，守护我，然后为了感谢他们，于是我做出了就是送了一首这个歌曲，是送给粉丝的，等于是写给粉丝的一首情书。 哇哦， 哇，一首送给粉丝的情书 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啊。 对，就是感觉那种你在手机镜头前，然后有好多好多粉丝在手机上看着你直播，你会给他们带来欢乐，然后同时呢他们也会去尽自己的可能去守护着你，这也算是一种奇迹的相遇。 对， 哇哦，真的是一个， 你看千千万万个主播，只有我在这儿看到了多多。没想到还单押上了。 是的。哎，那这首歌其实我们了解了之后哈，那我们肯定还有很多关于因为你之前也说自己是作为一名主播嘛，那跟粉丝之间有没有什么让自己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是什么让你突然觉得、我要回馈他们一首歌呢？ 因为我做直播已经快一年半多了，然后呢他们就是每天每时的我一直播，然后他们就很准时的来到我直播间，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哪怕工作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看我帮助我，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已经让我很感动了。然后对，然后他们还会有很多的，就比方说如果有黑粉进来啊，他们就会帮我去 抵御外敌， 对对对，然后。对，然后很多事情吧，其实然后他们会生活上他们也会帮助我，然后问候我，然后比如心情不好啊，他们会开导我啊，然后工作上遇到什么事情啊，也会开导我啊，觉得不管是年龄大的还是年龄小的，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然后都会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的东西， 嗯， 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也是一个让人很感动的事情哈。 对， 那他们听到你这首歌以后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他们很喜欢，然后每天都会为我做宣传。 哇，哦， 嗯， 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出的？ 去年2017年12月29号，然后本来是打算我生日是12月30号， 嗯， 然后刚好在前一天然后做出来，然后30号的话就出了发了我的 MV。 对， 嗯，哎，哇，真的还是很用心哈，不仅是回馈给粉丝的一份礼物，与此同时其实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嘛，然后互相带来彼此的这种温暖和浪漫哈。 对，没错，你就像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刚多多也说了，你不管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啊，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小麻烦呀，这个自己的粉丝都可以合力来排解掉这个麻烦，或者是说帮助多多来度过这个难关。 嗯，是的。 对，这俗话讲嘛，众人拾柴火焰高嘛，这大家一块儿出的力肯定要比多多自己一个人， 没错， 独身一人去面对要。 对，是的哈。那这话都到这儿了哈，既然我们要感谢粉丝，而且这歌这么好听，我们听一首也不够啊，所以说现在 这么快的吗？ 是啊，反正我是迫不及待了哈。 对，其实我还有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 嗯，好的。 在做网络主播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从一个粉丝量由少到多，最开始因为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在做网络直播，他们最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么一两个人， 对， 而且还有可能是机器人就是平台给发的机器人，十多个人在那儿一直天天看，然后当时那个过程你是怎么度过的呀？ 就是因为主播其实有个自身的特性，就是你要先学会自嗨，就是你直播间没有人的话，你会自己先跟自己玩耍，然后呢，然后身边有很多朋友，他们知道我做直播，然后他们会在直播间先来帮助我， 对， 然后等我就是有了足够的粉丝量，然后他们就会慢慢的就是他们会在你最难的时候去帮助你，然后在你闪光的地方的时候，然后他们会轻轻的消失掉，觉得也是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就是身边的朋友啊粉丝啊都是一个很帮助我，觉得我是个特别幸运的人。 嗯，这也算一种奇迹的相遇，还是扣到这首歌的主题上面。 善于扣题，嗯。 哎，那当时就是直播，其实我比较想看一下当时自嗨的场景。 哎，假如我们现在来一个情景题，好不好？就是现在你在一个很陌生的， 不是咱们俩在这儿， 我们俩都是自嗨了， 可以。你没问你没问人家可不 可以啊？ 多多可以 接受我们的挑战吗？ 就是要出难题了。 是的，是的，就是在 其实这种题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算是比较 level 比较低的那种的， 就是比较简单一点的。之前我们有各种整蛊啊什么，还有没有搞成的一些挑战，所以发现出现 了 bug。 简单一点是因为我特别可爱，是不是？ 是 不舍得。 是的， 没错。 那大佐老师来出一下。 你没觉得我现在说话很无力吗？ 我本来想让你来出一个比较难的题，比较难的情景啊。 比较难的情景的话， 就可以让他先来尝试，就是你想看到的那个场景的， 就是怎么在自己的直播间里边暖场，或者是说现在人比较少。 假如我们俩就是那个观众，然后就是我们俩是就是第一次看到 你怎么用你最快的方式去吸引到你的观众？ 对对，我们俩在看自己的事情，刚刚播到了某个频道。 我觉得这种问题应该对主播来说还算 OK 的吧。 这个东西其实，首先你一个观众来到你直播间，他不一定会跟你聊天，或者不一定去给你做什么事情，但是他可能会挂在上面。 嗯，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如果下面真的没有人，然后我又没有事做， 欢迎王哥进入直播间。 对，我就会 真的是这样吗？ 先欢迎。对，欢迎王哥来到直播间，然后或者是点一下上面那个麦序，然后看一下，上面这个人，为什么在树上挂着不说话呀？ 哦， 下来陪陪我呀， 哦， 拜拜萌啊，撒撒娇呀， 哦， 然后摇一摇啊，就是我们一般会把就是麦序上当做是树上，然后我摇一摇手机，把你们摇下来。 哦，是这样是吗？我也 摇一摇， 你再把手机摇掉了， 把他们摇下来，我就现学现卖一下嘛。现在我们的网友们，网友有夸我们节目越来越精彩呢，同时还夸多多歌声好甜呐， 摇一摇。 摇一摇， 跟我们互 动，摇一摇，大家快来互动， 是的，是的， 都给网友摇下来啊， 是的，是的啊，今天也算学了一招，嗯， 哎，这个真的算是学了一招啊， 是的， 因为我之前认识的那些朋友，他们只是你比如说自己有独特的才艺， 对， 弹古筝的，或者是吹号子， 嗯， 要不就唱歌之前还会喊麦， 对， 然后这个就那么火了一段嘛，后来也不火了，然后就他们就会那种特别特别自嗨，然后我就在有一次我坐在我朋友旁边，他说你一会儿别说话，你看着就行了， 嗯， 一个小时的直播，我就看他自己在那儿， 我特想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样子，我要是你在旁边，我会不停的笑。 就反正类似吧，其实做哪行都不容易 的。 现在虽然说现在网络直播这么火，主播也挺多的，但是做一个有自己专注粉丝量的，或者说我的粉丝一直是在不断持续增长的， 嗯， 你会让其他人看到你的，这样的主播还是挺少的。 是的，而且你看多多现在都有自己的作品了哈，相信未来会有 更 多的作品，对 对 对, 对， 马上就要出第二首单曲 啊，我们也非常期待到时候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好的， 好，嗯，那我真的已经忍不住了，还想听歌。 满足你，满足你，满足你。 好嘞， 来，同时也满足一下我们各位粉丝们啊。 第二招学的卖萌， 卖萌卖萌， 那要听歌了，嗯。 真的，你这多多卖萌还管点用？ 哎，要不要 在这儿卖萌？ 好，我收，我收。 听起来怪怪的，我跟你讲。 我收了，我收了，我收了。 那今天的第二首歌曲来自于多多啊，这个也是一首非常甜美的歌啊，叫做《小幸运》。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准备好了吗？第二发糖衣炮弹要来了哟。 嗯，小幸运， 小幸运。青青草地，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认真呼唤我姓名。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为什么没有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 谢谢。哇哦， 他会有多幸运啊。 哇哦，大佐老师是羡慕了谁？真的很好听，很好听。这是什么？我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去，我竟然头一次不知道该怎么去接大佐老师的拍。 我也头一次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个话说下去了，你知道吗？ 是的，是的，真的太好听了，真的。 谢谢。 就是这首歌，其实在甜美的声音之余哈，还带了一些就是很质感的这种声音。 对对对，没错。你就像听原版田馥甄的版本的话，你会听到一丝丝的怎么说愁苦，或者说比较。色的东西在里面，但是你听多多的版本就是那种很甜啊， 很甜啊。我觉得幸运的人、就是、 很多个加号在里面、 就是、 我告诉你， 对对对，哇哦，那真的是被甜到了哈。但是我感觉到这两首歌，反正这两首歌展示出来多多的唱功很棒。 嗯， 你之前有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还是 有的，有。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学音乐学和市场营销双学位的。 哦，就是 音乐 学 和市场营销。 对， 这两个完全不搭边的专业呀。 对，然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周六周日都要放假的嘛，然后别人周六周日放假我要上课， 就是 别人放寒暑假的时候我还要上课。 哦，所以就是在很多的假期和大家休息的时间来学习。 对， 对。 嗯，那你的本专业就主专业是音乐还是市场？ 音乐。 音乐。 嗯，因为我很喜欢。 怪不得。 对， 真的一听就非常的专业。对， 嗯， 我以为主专业学的是市场营销，然后副专业那个选择的双学位选的是音乐。 哦， 天赋异禀。 嗯，没错没错。刚刚一听哇，真的我就觉得真的自愧不如啊。我之前就以为自己唱的还蛮好的了，后来说算了，呵呵，我找个地洞钻起来好了。 别呀，不行啊。 啊，为什么？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 啊，好吧，那我就是专门过来这个当是吧。啊，好， 开玩笑，开玩笑了，开玩笑了，开玩笑了， 开玩笑。 对，各位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今天的嘉宾啊，非常甜美的多多的第二首歌曲小幸运啊。如果各位觉得这首歌不错，或者是今天嘉宾多多的唱功啊非常棒，或者说你喜欢他甜美的外表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关注一下多多的个人的微博和他的一直播。这个我们会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那么在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多多的音乐世界。各位不要走开哦，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准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 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尽 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我们的精彩继续，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月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说呢不仅可以通过传统的 FM98.2M927 来收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大家还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几种，首先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哎，这个小牌子啊，关爱青年计划，那搜索这个关键词之后呢，点击关注，然后左下角有一个直播间，直接就可以进入看到我们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找到我们啦。当然了，不仅还有我和大佐，还有我们这个今天非常甜的小姐姐在这等着你。 哎，真的没错啊，这个也是啊，既然导播都给又把镜头切走了， 害羞了突然。 是的，好，我再把镜头切回来啊。 好， 对，哎， 导播今天非常的活跃，非常的调皮哈。 好吧啊，那在这儿再来跟我们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再来说一下啊，这个为什么今天一定要打开手机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呢？ 是的， 因为啊，今天我们嘉宾多多的声线至少有十个加号左右， 甜度 私密来的 甜度，甜度，甜度，就说今天这个周末嘛哈，我们一开始给大家泼了一点点的冷水，但是立马给大家挽救回来，因为我们带了这个戾气神器来哈。 对，没错，这不仅仅声线加号这在这个十个以上啊，而且他的外表也很迷人呀。 哎呀，大佐老师很少夸人呐。 谢谢。 是的是的啊，所以说今天真的是大家赶快通过我们的微信或者是一直播当中赶快来看一看多多要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表现啦。 嗯，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没错啊，这个上半段呢，多多给各位献出了这两首歌曲，一首是自己的个人的最新单曲，叫做《奇迹的相遇》，另外一首呢 是来自于田馥甄的翻唱版本啊，不对，是翻唱自田馥甄的版本。 这个是有意这么说的。 翻唱自田馥甄的版本啊，《小幸运》也是非常甜、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多多带给我们的第三首歌曲，同样来自于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看看多多会给各位什么样的体验呢？一起来听这首来自于多多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会唱的宝宝在手机那边跟我一起唱哦。是激动了。 我们 可以重新吗？ OK OK。 没事，不要着急。 我的寂寞多久了还是美好，感觉全世界都在窃窃嘲笑， 好低呀、 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 这是男生版本的伴奏吧？ 没关系，我们找一找哈，大佐来。 你要现场这样挖坑的话。 OK， 这个版本确实好像有一点低啊。 哦，低啊。啊。 No, 因为我只找到了这一个版本的伴奏， 对，可能想让自己来唱一唱呢。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对，虽然这首歌曲的这个暂时奉献不给大家，暂时奉献不了给大家。一会儿呢， 今天大佐老师真的是被甜到了，我感觉他非常的明显。 一会儿呢，我们再挑另外一首歌曲啊，这个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这个刚刚歌虽然没唱完，但是今天多多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几首自己非常喜欢的推荐。的这个歌曲，那么接下来呢，就提前先进入一下我们今天的下一个环节，叫做迷之歌单，看看今天多多给我们推荐了哪些歌曲。先来听多多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啊，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于周董、周杰伦的老歌，叫做《晴 天》， 一起来听， 来听。 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周董的晴天啊，也是作为我们今天多多推荐的第一首歌曲。 嗯， 其实多多也可以先跟我们在唱最后一首歌之前来跟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首选推荐呢？ 其实我个人特别喜欢周董，我觉得他不仅又会作词曲，然后呢又会唱歌，然后他为人又特别好，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喜欢的一个偶像，对，然后这首歌就是是我第一次听就很喜欢的歌曲，然后也是一个我也可以唱的歌曲，对，然后我觉得这首歌我之前有就是有就是直播过有相关就是周杰伦演唱会的相关内容，当时有采访过周董的歌迷，对，然后很多人也都很喜欢晴天，所以我觉得 我就是刚刚听你说到我当时采访过周董，我当时这个心已经提到了这儿了， 歌迷 我当时采访过周董的歌迷， 没有， 也很棒， 一样的，对对对，一样的。那你是不是也是从小就听周董的歌长大？ 嗯，差不多吧。 谁不是呢？ 是啊， 不能这样，周董听到会伤心的。 毕竟周董现在已经 还是个宝宝， 对，他已经从小公举变成了小小公举嘛，而且还有了一个小小小公举。因为之前我们节目也推荐过周董，基本上他所有经典的歌曲，就是在他发行了那张《等你下课》之后， 对， 然后还专门做了一个就是关于《等你下课》他为什么写这首歌，然后跟之前那个《告白气球》两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他在《等你下课》那句歌词里面应该是杨大瑞写的歌词，然后那里边有一个为什么当年没有好好上课，没跟你考同一所大学， 对， 然后之前还有一首歌是倒带还是黑色毛衣里面，我要陪你逃课去看电影还是陪你出去玩干嘛来着然后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要逃课要好好学习呢开玩笑啊，这个都是就很喜欢周董的歌，因为从小一直听到， 对， 不能这么说 其实确实他的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很强大， 对 对，影响也会很大， 对， 所以说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都会有一首周董的歌曲是属于自己的，也是属于所有人的哈， 对，没错啊。那么在这个第二首迷之歌单中间呢，我们再插播一首来自于多多的歌曲啊，这个因为刚刚伴奏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那个伴奏确实男生版本的实在是太低了啊，这个不大适合像多多这么甜美的歌声， 多多这么随机应变，那肯定难不倒啊。 对，没错。那么接下来啊，这个为了弥补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一首来自于 JJ 林俊杰的《当你》送给各位，同样来自于 多多版本哦， 多多版本的，一起来听这首《当你》， 来听。 各位会唱的小伙伴啊，也一定要跟着一起唱哦。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却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发觉我已经是渐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 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说一天的绝笑，当你脱口了，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的烦恼，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好，最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也许空气让我想得太多，也许该回到被窝，梦里和相遇就毫不犹豫，大声地说我要说。当你说今天你这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也能成为嗜好。当你说今天说夜深你睡不着，我想对你说，最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知不知道？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想对你说，最害怕都说错，好喜欢你也能成为嗜好。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知道。 嗯，哇哦，又是一个很多多的当你， 很多多的当你。 这首歌唱的很多多呀、啊，对吧？ 是这样、哦， 是吧？是吧？就是真的是。啊，你知不知道呢？多多很喜欢你哦。是的，我说的是对所有的听众说的， 哎、 他的粉丝们说的。而且刚刚我们的 JW 哈，网友叫 JW 说、嗯、好美，说主持人也可以啊。刚刚也是切了几个我们的小镜头，我们的 完全惨不忍睹的镜头，我告诉你。 对，就是希望我们现场其实真的很嗨，所以我们也希望每一个听到、嗯、看到我们节目的网友哈，在我们的另一端跟我们一起。啊，舞动起双手，一起嗨起来，唱起来。 哎，没错啊、嗯、今天的挑战新歌声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多多的音乐世界啊、嗯、不知道刚刚经过了这50多分钟的这个音乐的熏陶之后，各位的肾上腺素有没有被这个激发出来？ 我想 脑子里边这多巴胺有没有分泌的更强烈一点？ 我想再吃一块奶油蛋糕，或者是 没有啦， 芝士蛋糕，然后再压压惊之类的， 奶油 继续甜一甜。 芝士蛋糕也没有。 你有咖啡吗？ 都没有呢。 那我要鱼丸。 你有鱼丸？ 出面。好了好了，我们俩够 了啊。哎，在这50多分钟的音乐分享里面啊，这个多多带给各位一共有3首半歌曲， 是吧？都很好听， 真的都很好听。 对，反正我已经陶醉其中了。 对，你想想，一个女生已经陶醉其中了，我作为男生那就更不用说了。我相信，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以及手机端前的网友朋友们啊，也一定被也一定被多多的声音所吸引。 嗯。 接下来啊，多多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怎么去看你的直播，或者是说过那、这个说一下你的微博账号，也可以让大家去关注一下。 对、嗯，我的微博叫王一多 Lucky 啊，王。一横的一多少的多 Lucky 幸运的意思，对、 嗯、 然后王一多 Lucky， 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一直播王一多 Lucky 的，也叫王一多 Lucky， 然后在一直播做直播，然后大家可以每天晚上10点锁定我的直播间 哦，每天晚上10点啊、嗯、除了锁定、嗯、每天的8到9锁定我们节目之外呢，每天10点啊。我现在已经被吸粉了， 正好8点到9点看我们节目，然后10点钟去看多多。 是的是的啊、哦、 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好的好的，反正我要去看。 对，各位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各位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 多 多 的 直播间。 是的、 啊、毕竟这么甜美的女孩子嘛，这个一定要各位多关怀她。 好了。 是的，是的，张多老师今天确实有一点被甜到了哈，不过没 有 关系。 真的 有 被甜到了。 是啊，没有关系，因为多多今天确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自己的推荐歌曲。嗯、那接下来这一首其实也是他精心挑选之后要送给大家的。嗯、 对，没错啊、嗯，这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最后一首跟各位推荐的歌曲，也作为迷之榜单的最后一首歌曲。 嗯。 这首歌放完，那我们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这个多多甜美的声音呢，各位一会儿就去一直播上啊，自己再去听一听吧。嗯、如果你没被， 每天都可以听到。 对，如果你没被填够的话呢，去搜索一下王一多 Lucky 这个、嗯、用户名啊，就可以听到这首啊，就可以听到很多首甜美的歌曲了。 是的。 那么接下来最后这首歌曲《说散就散》啊，这个说散就散，就到这里了。我们今天的甜美 说散就散了， 我们今天的甜美旅程就到这里了。 很应景，但是哦，大家还要相聚在多多的另外一片音乐厅、嗯、 也要相聚在挑战新歌声啊。 是的，对对，是的， 最后一首歌曲说散就散、嗯、咱们明儿见，拜拜， 明见，拜拜。